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天的人们终于在22点02分0秒钟的时候，可以有理由的安静下来，在一个你熟悉的环境里放松身心的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你喜欢听收音机，如果你喜欢从话筒里传出的好听的音乐，我建议你每天晚上来到10点大陆机。你好啊，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的10点大陆机。你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或许见过或许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最近我有很多个人的一些触动和体会，也许是因为年根将近，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又有一些鱼尾纹的爬升，我就在想，生活生命对于我和对于我这个镜头对面的人们意味着什么。我想每个人在每天的更迭当中都会有自己的思索，我该做些什么，了解些什么，我身边的人和朋友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疏远和接近的过程呢？今天晚上我的话题其实是因为一部电影而来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找到你》。其实我们会在生活里找到很多的人，甚至是自己。有些人呢，一下子就会融入到茫茫的人海当中，找寻不到，而有些人可以慢慢的在人潮当中细心的发现。我也希望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逐步进场的朋友，可以来收听收看我的十点大陆机，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晚上这个非常暖又很深刻的话题。我想我要对你说，我想和我要是两个动词，可是说出的力道不一样。我想对你说有点浅浅的交流，我要对你说是经过了了解之后的倾心诉说。想要说的内容，你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告诉我。第一种，你可以通过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收听收看的另外一种方式，叫做花椒。你有花椒吗？你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十点大陆机，你可以找到我。找到我之后，我们要一起聊一聊。今天所有进场的朋友都可以看得到，有爱唯一花椒的用户萌萌叔，只是未曾法号暖暖超帅，还有 Jessie， 快乐的庄寂寞，倩倩公主，今夕是何年，这些朋友都是我节目的老朋友。希望你们要今天跟我说一说，我想我要对你说。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这个朋友是一个宽泛的说法。那什么是朋友呢？ 觉得朋友一定是认识你的人，对你还蛮了解的那部分人。什么是朋友？朋友就是自己选择的家人。你有没有感觉你的朋友跟你身上的一些气质有几分的相似？这个气质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得来的。物呢，以类聚，我们的人就是以群分了。如果两个在一起不舒服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在这个个人标榜主义那么明显的科技发展的年代，如果你觉得这个人跟你情不投意不合，换位思考的时候，他做出的事情你完全做不出来， so 那就是永远的两条平行线。所以接下来呢，这个环节我们要对朋友说说，朋友是什么？刚才说了，是自己选择的家人。朋友就是那个把你看透了还能喜欢你的人。你有身边这样的朋友吗？你是另外的人的这样的朋友吗？你被人看透，那个人仍然喜欢你，你看到了那个人，你仍然把他放在心上。如果你是这样的境遇的朋友，有彼此之间的支撑和交流，甚至倾诉和帮助的话，一定要好好珍惜。那我们说了这么久话，圆回来说，朋友并不是可以经常见面的，经常见面的不一定是朋友。所以呢，如果是真朋友的话，我们有微信，我们有电话，虽然你在西城，他在南城，他在海淀，他在昌平，但是还是可以见一面的。有那么忙吗？真的像姜育恒先生说的那样那么忙吗？那第一首歌希望送给正在听我节目的亲爱的你们，不管是你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回到家里，来到了温暖的温度中。最近要降温，希望各位我未曾见过的朋友们明天添衣保暖。第一首歌送给各位，姜育恒。我也希望大家有空来十点打卤机坐坐。时间办得越来越长，冬天越来越近了。当人的体感感觉到冷的时候，都需要温暖慰藉。我想十点打卤机有这个功能，哪怕是一点点光，一点点热，都是我的荣幸。有请姜育恒，有空来坐坐。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朋友你是否还寂寞，有什么伤心话还没有说，请你有空来坐坐，来坐坐。朋友明天要往哪儿走，我们都把 做梦的时间，用得太久，没有空执着，没时间掌握。 这首歌的道白当中讲述给我们的一样，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工作只不是我们的一个另外的生活方式和空间。我们在工作结束之后，总会想要温暖的拥抱，那个微笑是直接的，了解你的，真实的朋友。有空来坐坐，是我们每个人想要从心里说出的话。我也希望十点打路机的朋友真的真的是有空会想到十点打路机，有空来坐坐。 没有空执着，没时间掌握，一杯红茶，几句实话，胜过那串串烈酒。 执着， 有什么心事让你不敢说？ 有什么心事让你不敢说？ 请你有空来坐坐， 有空来坐坐， 有空来坐坐， 来坐坐。就是自己选择的家人，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 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晚上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谢谢你来到十点大陆机。我有时候在想一个问题，所有来到十点大陆机的朋友是因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呢？有时候这个想法会冲出我整个夜晚的想象。大家需要一个声音的陪伴，我可以理解。大家需要在广播里，在视频的直播当中听到好的歌声，我也理解。有些人来到这里一句话都没有讲过，但是我真的能感受到他的存在。那他们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想听听你跟我说。我要对你说，你也要对我讲，你在十点大陆机获得的是什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需求？有的人会问我说，哎呀，每天晚上的十点到十一点你都不回家啊。我周六周日是在家的，周一到周五我不能回家，这是我的工作。接着问题就来了，周总，我跟你讲，你这样怎么陪伴你的家人呢？每次你的小孩都睡觉了。我说，我每次回到家的时候都会吻他一下。有的人会问我说，说你这样你晚上几点能睡着啊？早上几点醒啊？就是我每次在直播间的这一个小时，我想对大家说，真的超级的开心和享受。有的朋友会回答我的问题，何豆豆，我想对你说，我在这里获得了一份安静的我。谢谢豆豆，安静的我。这个城市白天的时候特别的喧闹复杂，甚至有一些些的虚伪在里边。到了晚上这个时候呢，你进十点大陆机的这样一个节奏里，就会慢慢的像进入家门一样。你推开那扇门，有香喷喷的饭菜，有一个温暖的笑脸。谢谢 Jesse， 他说听着心里很舒服，让人找到家的感觉。 OK， 刚刚对朋友讲的话，我也希望你对你的朋友讲讲，说一说这些年他对你的帮助和你们彼此承受和共同成长的经历。如果让我现在说朋友的名字，我想起几个，张宇翔，他是我高中的学声乐的同学，男高音，对声乐非常的执着。孙海龙是我来北京的朋友，在我北京最困顿的那段时刻里，我去他家住了15天，我们一起吃大碗的面，我睡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15天之后我找到了新的住处，有了新的工作。2003年的时候，时间节点2003年8月6号我来到北京。我第一次住进有电梯的房子就是孙海龙的家，他现在在青岛，有两个小孩，很幸福。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我要谢谢他们。说完了朋友之后，我们又到了异性朋友这个阶段。我想问问你，你现在有固定的异性朋友吗？有的话，不错哦。还有的人说我根本就没有另外一半，没关系，好好的爱自己，他会出现的。说到恋人呢，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哦。有的人的恋人关系很简单，有的人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可是他看到了很多恋爱的素材的电影、音乐，很多媒体在反映恋爱的态度，心灵鸡汤也好，他会从中获得一些关于恋爱的认识。 有的人呢会越来越渴望恋爱，有的朋友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会觉得恐惧恋爱，还有的朋友呢恋爱经验丰富一大把啊，他们的宗旨就是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适合我的人，但是屡屡碰壁，受伤的也是这类朋友。敢爱敢恨，就要独自承受爱情带给你的快乐和悲伤。很多青年的朋友会问我，说周准，你说恋爱经验丰富好，还是恋爱经验稍微少一点好？我觉得一个人呢，一定要不能控制自己的这种对恋爱的表达。如果你现在这个阶段有一个想要去表达的情绪，特别是对他的关怀也好，吸引也好，你一定要直接的告诉他，不要藏在心里。我老觉得那个年代已经稍微更迭了，爱要表达，直接的表达出来。丰富的人就会有更加明白爱情里那些细枝末节的表达部分，肤浅的人，简单的人会更显得可爱和珍贵，都是爱应该有的样子。当然爱久了之后就会变成朋友。有些人听到这句话之后会非常的可怕，说爱久了怎么能会变成朋友呢？会不会变成家人呢？都有可能。爱久了之后，他身上的优点缺点都会无限的放大，其实缺点会无限的放大化，你会知道他不单单是之前吸引你的那一位，还是需要你照顾的那一位，疼爱的那一位，鼓励的那一位。爱了很久的朋友，有一点点难过的句子。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你们真的用心相爱过，到最后变成了爱了很久的朋友。每当我听到这个前奏响起，就想起了那个电影里的场景，也想起了田馥甄优秀的演唱风格和剧中人无法言说的情意，是绵绵的还是灰色的呢？有请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言万语也没人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 说爱了很久真的会变为朋友的，我正在经历，你也要谢谢这段经历，让你成长，懂得珍惜，对吧？ 以为永远很远，不愿就此停留，以后有太多可能，何必找青春将就， 谁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 总有快乐的理由。 曾经有位朋友说这句话怎么理解，在分手的时候总有快乐的理由，其实那份洒脱解脱释怀不紧绷也是一种快乐吧，是吧？ 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 谢谢田馥甄，谢谢你听。爱了很久的朋友，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10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每次听刘锦泽这首歌曲《10点半的地铁》的时候，我在想现在已经是这个城市的22点27分50秒了，已经接近20点30分，10点半真的地铁里有座位了吗？我曾经尝试的坐过，没有，依然有很多人在这个城市里站着回家的路。他们很辛苦，有的人已经很疲惫了，站着也会靠着窗睡着，有的人还在不停地工作，有的人拿着书，有的人百无聊赖地翻看着手机，一页一页地划上划下，有的人幸福满足地看着自己下载的电影或电视剧。总之这个城市还在忙碌，所以那些真的可以在温暖的被窝里，在自己安静的小家里听我节目看我节目的你，还是真让人羡慕的。22点28分40秒，谢谢你继续收听收看深夜10点大陆机，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电视也说很明显没有，电视也是不经常坐10点半的夜班车回家。怎么办呢？我曾经有过同样的经历，我有一个座位，那趟车好像大家都坐下了，我坐下之后有一个还比较胖的女生，真的就像刘锦泽歌里唱的，坐下之后她就开始又是睡着了，然后睡着之后就在会晃脑袋晃脑袋，就不由自主啪搭在我的肩膀上，啪就睡着了，然后我真的要下车了，我要一站就下车了，她还没有醒，我不想动，我觉得他睡得很香，我就陪他一直坐了3站，然后他自己就醒了，听到那个报站的名字就醒了，然后他下车，他说谢谢，我说不用，我又坐了返程车回去。总之那晚我很开心也很快乐。做一个安静温暖的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在情和爱里翻江倒滚的人，翻江倒滚这个词不对啊，翻江倒火也不对啊，不管怎么样，就是那种折腾来折腾去的朋友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啊。好了，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就喜欢上这个人了，我为什么就爱他爱的死去恨活来，还不是因为你自己搞不明白，火候距离欲擒故纵若有所失怅然若失都是你自己，要么就出来一些遗憾呢，好心痛啊，可不可以挽回这样的词，哎， 都不是圣人，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会在爱情里犯错。但是你要记住，正是那种热血沸腾、血脉喷张、两情相投的那种激烈的爱情，是让人羡慕的。爱的他，他爱的你，两个人步调一致，世界观相同，三观配搭的不得了，是不是让人很羡慕的事情？哎，点师爷啊，因为想拥有却还没得到，加油呗，让自己再去武装一下自己，从外貌到内涵，然后到谈吐，幸福会来的。张志成，也是非常好听的声音。十点打录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第三首歌曲，张志成，你爱上了我，谢谢你爱上我，欣赏我，让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孤单，有了无穷的力量，拥有你，拥有这份爱。 你爱上声音，你去的餐厅，你像事情的逻辑，有几分知己属于他和你之间的回忆，突然觉得心里好拥挤，想起了什么又逼自己忘记，那些曾经如何让你沉迷，我就吞下不必要的好奇。你爱上的我一定有哪里像他，你们的过去我总是自己放大，明明我就没有那么差，心里好复杂。你爱过的他是不是已经放下，每次这么想咫尺就变成天涯，说真的不是我不潇洒，是爱你很多无法装伟大。 不管你是多么狠角色的一个人，在爱情里都有柔软的一面，都会被那些平常的真挚的情感瞬间的流露被感动。其实我们发现珍贵的都是小细节，不知所措。我特别无辜地看着一个你爱的人的时候，很让人怜惜的。 制造新的记忆，从前的事我们都绝口不提，你的眼睛隐瞒了你的心，它从来没消失，只是转移。你爱上的我并不能够代替他，我没有办法完成你们的计划，明明我就没有那么傻，真的好挣扎。你爱过的他你真的还在乎吗？既然没办法，我只好继续装傻，说真的不是我不潇洒，爱你那么多如何装伟大。你爱上的我并不能够代替他，我没有办法完成你们的计划，明明我就没有那么长，真的好挣扎。你爱过的他你真的还在乎吗？既然没办法，我只好继续装傻，说真的不是我不潇洒，爱你那么多如何装伟大。 爱你那么多怎么装伟大呀，我都渺小到土壤里，只求你跟我一起步调一致，别那么卑微，爱得潇洒一点。 谢谢张志成，你爱上了我。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说完了朋友，说完了爱情，我们要说说亲情了。亲情啊，是恒亘不变的人类的情感表达，在家里永远都是港湾，孩子呢永远都是父母眼前的小宝贝，长不大的那个人，你可以被宠爱，你可以撒娇，甚至有一点小胡闹任性的表达，父母都不会说你。反正在家里只要是孩子就永远是孩子，但是我们有犯这样的错误，对身边所拥有的习以为常，对爸爸妈妈给你的爱习以为常，对身边那个爱你人过于要求太高，甚至是忽视。你有犯这样的错误吗？我承认我有，而且我们经常把最差的脾气和你最糟糕的一面都给了最亲近和最爱的人，我们却把耐心和宽容给了那些见过一面的陌生人。妈妈，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希望你们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工作节奏、学习的步调里头想想他们。妈妈有没有经常对你说的话，我写了一句，妈妈说人最好不要错过两样东西，最后一班回家的车和一个深爱你的人。是啊，妈妈一定是最对你、最对你知根知底的那个人，那个关心你呵护你的人是不是真正适合你，妈妈最知道。虽然有时候我会叛逆说，妈，我的事你别管，你看我爸都不吭声，可是他真的真的在乎。那我问你，你记得小时候家里的那个味道吗？我反正就是妈妈炒菜的味道，妈妈做的红烧鲅鱼、西红柿炒鸡蛋、大虾面条、凉拌拉皮啊、芥末鸡、炖藕啊，这都是珍馐美味。小时候家里生炉子取暖的，你们现在都没有这种感觉了吗？90后的朋友，冬天被窝里我妈妈的电褥子会开着，有时候为了省电还用暖水袋，每次冬天的时候会有一盆热热的洗脚水泡脚，对身体好，舒筋活血，两个菜一个汤几个呛面馒头，幸福就无边无际的延展开来。我向所有的父母说声谢谢你们，我也想对所有像我一样在很年轻的时候20几岁就离开他们来到另外一个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说一声，我也像你们一样曾经有大把的抱负和理想，执拗地离开他，头也不回地把这个家门一关就走掉了。虽然很多的苦很多的累从来没有跟爸爸妈妈讲过，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忽略了回头或者我身后的那两双眼神，他们也未知儿子女儿到另外一个城市会受多少苦，会实现他渺小的理想吗？坚持，只要你义无反顾的坚持，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加油啊，加油。有请张磊。这首歌我还是非常的喜欢，就叫妈妈。妈妈你辛苦了，我这一年没有在你身边陪着你啊，我希望你幸福快乐健康哦。 静静的

十点大陆机，你们好，我是周准。刚刚放了一首妈妈的歌，让这个城市又显得柔软和温柔了许多，对吧？在妈妈的怀里永远是可以撒娇的，甜蜜的，幸福的。哎呀，好久没有抱抱她了，妈妈也好久没有抱抱儿子了。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人会有深切的体会，这种亲情的勾连显得很珍贵。就像这句话一样，爹娘，我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忙碌着，对不起，忘记了你们的孤单。那天跟一个朋友聊天啊，这个朋友还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朋友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在跟他交往了几年之后才知道他已经没有父亲了。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之前跟他聊的时候，提起这块的时候，我没有顾及他的感受，他也没有表现出过分的反应。直到有一次喝了一点酒，他说：“种子，说，因为我爸爸生病了，我要带他去看病。说你还可以带你爸爸看病呢，我连这机会都没有。”我就忽然咯噔一下，心里边说：“哎呦喂，这之前我做的不好。”他说：“没事没事。”他说：“趁着爹娘都在，父母都健在。”好好尽儿子的孝道，虽然我做的并不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刚刚给妈妈，再送给爸爸们一首歌。爸爸永远是那个沉默的人，可是他们的爱无敌的伟大。我也正在经历这些事情。送给在的和已经去天堂的爸爸们。 爸爸，我一直带着你，从未忘记。在北京、纽约、伦敦和悉尼，把你撒进每一座美丽的港湾，把你融进翻涌的浪花里。爸爸，我想你，我想你，这思念让我痛彻心底。在天堂里，你能听到吗？我为你唱了这段旋律，那是第一次在你面前放声哭泣。当工人把你身上的白布掀起，依然像过去那样的沉默安详，只是再也没有了那些叮咛。爸爸，我想你，我想你，这思念让我痛这心底。在天堂里，你能听到吗？我为你默默祈祷的声音。妈妈，她比过去看上去苍老了许多，每天总会整夜开着电视， 因为他的生命里突然没有你，那是怎样一种无法承受的哭泣。爸爸我分离，独自匆匆的离去，在天堂里你能看到吗？我为你默默流下的泪滴。爸爸我 接他的种子，风在摇他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今天晚上呢，我们聊的是我想对你说，我要对你说，对自己的朋友，家里的爸爸妈妈，还有身边的爱人说完了之后，就要对小孩子说这句话。你承认吧，如果你是年轻的爸爸妈妈的话，你不太会带小孩，不太会带的表达理由，缺乏耐心，有时候会在小孩的世界里找到自己，被他们感动，觉得自己还不如他呢，对吧？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跟孩子是一起成长的，我们给孩子施加了很多的压力，课业作业之后，你会有时候会心疼他们，但是在对比之下还是自己捉襟见肘了一些。有些人很自私地说，其实孩子是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完整的一个方式，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是自私，但从另外一个生命的延续方面，就是一个伟大的情感传递。对朋友要真诚，对家人要在乎不暴躁，对爱人要倾尽全力，对孩子要呵护，给他自由，让你的身心放松，做到这些真的超级难。为什么要我们要变成 to be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这一些些都在挑战着我们，即使我们有态度有意识，也会被随时而来的一些挑战和客观因素击得前仰后合。只有不断的丰盛自己，完善自己，扬长避短也好，去除那些我们心里灰色的部分也好， 当你看到孩子的微笑，他健康的朝你毫无设防的跑过来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你看到姚晨和马伊琍演的这部电影《找到你》之后的心里的触动。最后一首歌《找到你》，我也希望大家在十点大陆记的节目当中找到我们自己和那个久违的纯真。今天晚上到这里了，我要离开直播间回到家里了，也希望你今晚好眠，明晚不要忘记继续来收听收看十点大陆记。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 To be a better man。所有未眠的人们晚安，所有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人们晚安，北京 Love is love， 晚安。 心里有个地方仍旧种着曙光，能抗住风浪，能收获希望，愿与你分享，愿一起担当，用彼此给予的力量，坚守心底的善良。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温暖你的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